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有時候咧真係好佩服日本人嗰個嘅即係漫畫創作咧，嗰種嘅幽默啊，有時候即係咩都可以攞嚟開玩笑啦。咁、有啲即係宗教嘅神人啊，即係真係用神人嚟形容啊嚇，好似佛祖啊、耶穌呢一啲啊，都可以攞嚟作為漫畫創作嘅靈感題材啦。咁啊，即係有一部漫畫咧，我諗可能唔少朋友都接觸過，叫《聖歌傳》。 係啊， 咁啊之前咧就話會拍呢一個嘅。 真人化 影啦，系啦，咁其实大家睇嗰个剧照宣传咧，都话神还原， 系 啊，因为咧即系分别演耶稣嘅，同埋影呢个佛陀嘅， 阿松山研一同埋阿染谷将太啦， 即系你睇佢个造型咧，个还原度啊，都真系非常之高嘅、 不过呢一部真系神剧啦，因为两位嘅主角都系一啲嘅好神圣嘅人物啦，我反而系即系觉得呢一个作者咧，佢好劲啊，佢好唔。即系嗰啲咩唔惊俾人批评啊？因为其实你好多时候你愣到去关于宗教嘅话咧，你玩得太尽嘅话，你可以嗰个嘅评语系即系好极端噶，可以俾人封杀到不得止噶嘛。而佢就当然啦，就冇俾人封杀之余，亦都系你又咁讲话由漫画去到头先，你虽然讲电影啦，其实系有点而好模棱两可嘅。因为最初咧，其实讲紧嗰个消息咧，就系话真人化会拍剧集啦。其实最开初因为会喺日本嘅一个收费嘅全新嘅一个电视频道咧就会播啦，咁但系咧就因为惊好多人未必会对呢个新嘅频道有比较认识或者愿意花钱为咗圣歌转而去即系俾钱睇啦，变相咧佢哋就有一个日本嘅期间限定，我估香港都应该系效仿嘅，日本就系播两个星期咯，喺戏院度播两个星期，咁其实嗰两个星期佢已经讲到明噶啦，一早就系话系将电视剧播嘅内容咧。將佢係 group 埋一齊，串埋，就有可能九個八個單元左右啦，就將佢擺喺嗰個大銀幕度播啦。但入戲院睇咧，我同你都睇咗嘅，我係直情心急到咧，第一日就因為唔得閒睇，我就第二日即刻就上映就去睇啦。喺睇完之後咧，已經係隔離座啲人喺度批評啊，我扯我做乜要入嚟戲院睇部劇集啊？即係已經喺度大肆投訴啦。但其實如果一早係揾多啲資料自己知道入嚟系睇紧啲咩嘅话，即系呢一个未必系一个负评位啊，佢哋负评啊，因为严重。 唔系因为嗱，我先讲啦，先唔好讲话套电影又好或者剧集好睇唔好睇先啦。我首先就觉得即系今次呢一部作品啊吓，佢嘅定位都几得意。我讲紧系即系市场策略嗰方面嘅定位。 系， 因为原本就阿聪头先有讲嘅就系话一个嘅收费频道本身就系一个嘅剧集啊，即系如果你有买嗰个频道嘅话就可以睇到啦。咁但系你另一边厢咧又即系将呢一个嘅剧集咧就。即系摆喺戏院嗰度俾人睇嘅话咧，我成日都觉得嗰个嘅即系策略制定系有少少矛盾嘅， 系 即系究竟你想唔想我装个频道咧？即系我会有嗰种嘅感觉，因为如果嗰一个嘅剧集佢嘅吸引力系大到我会装个频道你摆上戏院睇嘅话，咁我就即系冇咗装个频道嘅意欲噶啦， 系 咁但系。如果本身嗰个劇集佢冇一个吸引力吸引你装个频道嘅话，咁其实你吓、即本身摆套劇喺度都奇怪㗎嘛，系咪先？ 明你嗰个讲法，即係如果佢哋系做啲巧妙嘢，例如啊，我喺戏院嗰度，即其实佢原来系 total 系全十集嘅，十个单元嘅。如果佢系话啊，我喺戏院嗰度播八集，另外嗰两集你想睇啊，咁你就去收费频道啦。我觉得都可以喺佢做法嘅。 make sense 啲，或者可以你同戏院合作咯，即系举例，你好似你睇比斯电影咁样样，佢之前都有个短片噶嘛。 系，咁你咪假设同电影合作，假设真系要咁先啊，你咪将其中一个好短嘅单元，你咪摆喺度做一个好似短片宣传咁样样，跟住就去吸引人哋去睇呢个频道咯。因为嗱，坦白讲，你问我如果啊睇咗八集之后，你唔会因为剩低嗰两集而去咗个频道咧？我觉得系唔会嘅， 都未必会，因为仲要系呢一个嘅即系连贯性十集，其实话系连续剧，其实都唔系连续噶啦，因为佢系十个单元啦。就算我系冇睇到头八集嘅话，我睇后边嗰两集咧，都唔会觉得哎呀有啲咩损失嘅。 我会讲嘅就系你睇咗头八集之后，认真你知道究竟呢一个剧集大抵佢嘅内容，又或者佢嗰个嘅即系质素 系 去到边一度嘅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睇完之后，你唔会好有冲动去哇，我一定要欲罢不能啊，要去即系追埋嗰两集。我觉得就未必去到咁嘅级数咯，系。 不过今次咧，其实真系我自己作为一个电影迷咧，系好多谢电影公司，因为其实平时咧，日本嘅电影啊，佢哋如果系去到一啲台湾啊或者系香港播嘅话咧，多数咧都系台湾先嘅，即系台湾嘅一啲观众咧，佢有福分多啲嘅。 哦，通常都系跟住喺网上面就分享嗰啲睇完之后观赏经验啊， 即系你见银运嗰啲就系啦。但系今次咧，其实开心嘅系香港同埋日本咧系同步噶，台湾系要下个月头先睇到嘅。我觉得哇正、啊，可以优先睇到、啊，我哋竟然啦、啊。 咁呢一个我觉得都大势所趋噶啦，因为毕竟你知而家即系啲资讯几发达噶啦，你我谂越嚟越多即系唔同区域嘅电影啊，你讲紧喺美国又好。好啊，日本又好啊，韩国又好啊，都尽量系想嗰个上映时间咧，就系拉近 啲啦。 除非咩咧？除非就系嗰部作品本身系冇谂过 hit 嘅， 系 即系通常点解香港唔买某一啲嘅电影作品翻嚟先咧？就系因为初初冇谂过会 hit 嘅，咁跟住 hit 咗之后咧，咁跟住就嗱嗱临先至咧，就系睇下引入本港，等啲观众可以睇到啊，唔使可能从其他途径去睇咁样样。咁当嗰一个例话假设好似以即系一啲系列电影为例啊，假设呢个《圣歌传》假设 hit 先算啦，咁佢之后枕住即系再会做嘅话咧，即系香港好快都可能系同步会上嘅，理论上就系咁样样咯。不过即系讲翻《圣歌传》呢一部嘅作品啦，即系我谂大家即系睇过漫画嘅都知道噶啦，就系讲呢一个即系临近即系末日之时咧，咁就讲紧即系两个嘅神级人物啊，即系呢个耶稣同埋佛陀咧，就嚟咗人间呢个度假 啦， 咁就住咗喺日本一啲咧，即系好 cheap 啊、廉价嘅即系公寓入面啊，咁啊连即系基本上一啲即系浴室又冇啊，即系宠物又唔俾养嗰啲咁样样嘅，即系好兜踎嘅地方啦，系啦，咁就讲佢哋嘅生活日常嘅，咁佢哋两个人咧都过住一啲好拮据嘅生活嘅，即系成日都要限住啲钱使啊，因为佢话即系 阿耶稣唔系咁限钱噶， 其实佢就咁样样，佢同佛陀一个唔同嘅地方就两个都系守紧噶啦，因为佢哋讲就系话佢哋即系嚟自嘅地方啦吓，咁就即系俾佢哋嗰个嘅零用钱就唔多嘅，所以佢哋咧每日都要即系计住条数点样样使钱。咁但系你好得意嘅地方就喺呢一部作品咧，你会睇到佢哋两个人嘅性格系好唔同嘅， 好有分别嘅。 咁即系佛陀咧，就系比较严谨一啲噶啦， 严肃啲啦都 系啊。咁就好多时候咧，即系对于生活上面嘅态度咧，都唔会掉以轻心啊。尤其是可能睇数嗰方面啊，佢可能去买嘢啊，做一啲嘅消费啊，都会好谨慎嘅。咁而相对地咧，耶稣就系一个好随意嘅人啊，想去做就去做啊，个感觉比较真系听天由命一啲咁样样嘅。咁当佢哋两个人咧喺即系日本啊呢个小小嘅公寓嗰度生活嘅时候，咁样样会即系遇上一啲点样样嘅状况咧，当中同其他人嘅互动系点样样咧？咁喺呢个即系生活日常入边咧，你见到即系佢除咗系讲呢两个人嘅性格之间嘅互动啦，亦都讲咗好多同佢哋自己本身嗰个宗教有关嘅一啲嘅笑话走出嚟嘅。 但系其实由漫画变做电影嘅话咧，即系有时候都会话会崩坏噶嘛，即系就话原来真人化之后冇咁好睇嘅。嗱，其实今次人物角色方面，头先都讲咗啦，系神还原噶嘛，都觉得系，亦都其实个班底你会。觉得好吸引，因为系福田红一啦，即系福田红一之前就系拍呢个银魂啦，然后第二部啦，然后你仲有齐木南雄的灾难啊，全部都系由佢操刀嘅，喺日本票房好劲嘅， 漫画改编作品嚟噶啦，所以今次你话要佢即系改呢一个圣歌传都可以话系即系手到拿来啊， 系啦，但系又仲要加埋山田孝之咧，即系本来呢个幕前人佢都系即系 今次监制， 好中意佢监制埋啊嘛，咁但系对比个漫画咧，其实我又没有感到即系特别。 即係好精彩好出色 嘅。我明點解，因為我就正如我頭先講囉，佢本身呢一個作品嗰個定位係好尷尬。你話如果作為一部電影去睇嘅話呢，我覺得係失望係好理所當然啦。雖然阿聰頭先就講話，喂，人哋喺日本宣傳早就講到明係 劇集啦。 劇集啦，即係串連埋一齊擺喺電影院度俾你睇咁解咋嘛。咁但係認真你話作為一個即係戲迷一個電影觀眾嘅話，我真係未必有義務要做好資料搜集做好功課先入場睇嗰部戲㗎嘛。有啲人好即興㗎嘛，喂，去睇下戲院門口啊，睇下熒光幕有啲咩電影相先， 幾有得閒 跟住見到聖歌傳咁樣，咁我咪入去睇。因為呢一部作品的確喺漫畫界嚟講都算係一部都幾多人認知嘅作品嚟嘅。咁所以即係淨係睇個名字又睇到話即係兩位神還原嘅角色咁樣，你諗住入去即係感受一下。的確我又覺得佢哋兩個唔單止係個造型嘅，連喺個演技嗰方面咧，我都覺得真係做得相當之清晰。大家都知道，因為喂講真，佢哋兩個啊，亦都係拍過唔少嚇即係動漫 改編 嗰啲嘅電影啦，係咪先？即係阿染谷將太又做過寄生獸係嘛？咁跟住阿松山研一佢又做過 L 係咪？ 係啦，最經典係 L 啊，令到佢成名咁細。 所以基本上即係佢哋本身即係做一啲漫畫改編嘅人物角色嘅話，都已經係有相當之豐富嘅經驗啦。咁今次要佢哋做一個幽默一啲啊，比較輕鬆一啲嘅即係作品嘅話，我相信對佢哋嚟講嘅挑戰性都未必算係好大嘅。嗱，咁但係呢一部作品咧，的確係有佢嘅問題喺度啊。轉頭翻嚟，我哋再研究一下。 胡家麟、江建聰、樂活玩家。 讲到呢一部《圣歌传》咧，即系我谂，即系其中一个即系比较失望啲嘅位置咧，系因为佢实在系过于嘅简单， 系低成本咯。我 feel 到个制作 嗱，当然成本低就不在话下先啦。因为讲真，佢大部分我谂真系九成九嘅场景啊， 都系场景咯。 即系仲要嗰所谓场景系咩场景咧？其实喺一个斗室之内， 系啊。 咁就讲呢一个佛陀同埋即系耶稣之间嗰个嘅互动。咁当然入面即係嗰啲嘅对白其实某程度嚟讲都係有趣嘅。 其 实 佢基本上都係同原著漫画一样，冇乜点样去加嘢㗎喇。 係啦，因为即係入面有好多位都係借住耶稣同埋佛陀佢哋嘅生活日常啦。 或者啲文化差异啦，宗教差异啦。 咁呢就讲返佢哋即係一啲佢哋自己信仰入面嘅典故。即係例如好似耶稣咁样嘅话对于佢嚟讲原来无端端佢会可能显露神迹啊， 或者佢系瞓觉唔可以用一个好特定嘅 pose 喺度瞓觉，一瞓咧啲动物就以为佢要圆寂啦。 咪嗰个系佛陀， 佛陀 系 咯， 佛陀。咁如果耶稣嘅话，即系可能例如话佢会突然间见到石头会变面包， 系啦系啦， 即系佢会有唔同嘅一啲即系宗教上面佢哋自己本身一啲嘅典故啦。咁当中又牵涉到佢哋宗教入边嘅人物啊，例如话唔知边个天使啊，之后又当中又讲到可能例如话叫个外。外卖啊，亦都有好多即系 考虑啊。思前想后啊， 究竟佢算唔算系杀生啊？算唔算食肉啊？作为佢哋即系圣人嚟讲嘅话，系咪唔应该咁行咧？咁当中又话我要信我哋即系世间嘅人，但系同时之间亦都要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嘅感觉，个感觉有几矛盾吓。咁即系佢当中有好多呢啲幽默喺度嘅。咁但系咧，我即系讲话，即系佢嗰个嘅作品咧，流于过分简单咧，即系除咗系因为本身嗰个嘅制作之外，即系除咗话场景呢样嘢，我因为觉得佢系本身即系都系一个比较叫做即系火电视剧集，即系偏向一啲啦。 因为真系剧集啦，电视剧啦，我唔当佢电影啊。其实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佢本身拍出嚟嘅时候系好单元式，单元到点样样咧？基本上就好似即系睇叮当一样， 系啊，或者睇小丸子。 你谂下嗱，如果假设你睇叮当，你睇小丸子，你想象嗰样嘢就系话。佢喺个大银幕嗰度将十集嘅哆啦 A 梦就已经串埋一齐， 系 个零钟头播俾你睇，又或者十集嘅小丸子串埋一齐，连埋佢一开始咩咩噔噔噔噔大雄的乜乜日记，咁跟住后屘就即系十集咁样黐埋一齐，完全冇心思铺。咁你即系会有少少感觉，就系话我虽然知你呢一部作品个成本又唔系啲咩高 budget 嘅嘢，又唔会话有好多咩 CG 俾你睇啊，又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场景啊，甚至乎成个故事都发生喺嗰个嘅 apartment 啊，即系嗰个嘅 公寓入边啦。 咁但系 你喺铺排上面系咪都可以稍为略花一啲嘅心思呢？即系我觉得最大最大最大问题，即系你睇到系冇心思，冇心思到点样呢？ 系 十集连基本上面嗰个嘅铺排啊，你都见唔到。即系如果一啲，例如话假设系单元嗰啲，以往曾经我都见过，即系类似相近咁样认识嘅一啲嘅电影作品，我 系 有见过嘅。咁但系你往往你去到最后尾嘅时候，你会有个所谓嘅 closure 啊，一个总结俾佢噶嘛？ 佢冇咯，佢第十集即系完咗之后啦。 哇！你 系 突然间，喂，真系突然间到一个点系，哇，好似系好随意嘅一件事咁样样咯。 其实我听到即系睇完戏之后咧，有啲观众，我真系想讲下啲观众啊，因为都有个观众喺度讲，就同个应该系即系一个异性啦，一个男人讲嘅就话，唉，呢套嘢咧好无厘头。咁其实嗰下我都即系心里就系谂。其实入嚟睇，其实你预咗系无厘头，即系呢个无厘头唔系一个贬义词啊，而系因为《圣歌传》本身系一个无厘头嘅漫画嚟噶嘛，但系佢系喺度好妙啊，即系觉得点解我要花钱入嚟睇一部咁无厘头嘅嘢啊？咁但 系 如果你知道佢本质嘅话，其实呢一个唔应该系一个评语嚟噶嘛？ 唔系，咁我谂睇个无厘头系点样样啦，即系你话如果入边个无厘头街灯咁啊，嗱，即系嗱，如果你讲紧系无厘头搞笑嘅话咧、我觉得。可能唔系一个贬义嘅、因为讲真你 系、 香港及无厘头文化大家都好了解啊，系咪先？即系周星驰嗰种嘅无厘头， 或者讲软硬 啊，你俾钱入去就系想睇呢一啲嘢噶啦。咁但我谂佢指嘅无厘头，可能系指无厘头处理，即系完全系冇 concept、冇逻辑啊、可言嘅一个嘅处理手法，系随意将啲嘢拼贴埋一齐之后就摆喺个银幕嗰度等你睇七十几分钟。咁、我就觉得系即系大家，我谂最唔锯嘅就系你冇心思。咁解咯，尤其是喂，讲真，喺漫画入边，我哋翻翻漫画嗰度啦，佢有好多即系一啲嘅细节上面嘅嘢系可以发生噶喎啦。而家佢喺电影入边咧取材就全部系讲紧佢哋喺 apartment 嗰度咧 发生嘅一啲系啦二三事啦， 佢哋嘅对话嗱，佢哋喺呢部作品入边咧有攞到漫画一啲好精警嘅对白咧，就放咗喺呢一部嘅即系电视剧或者系电影作品入面啦。 系 咁，但系咧喺漫画入边其实有更多事嘅发生噶嘛。 嗯， 即系例如话当中可能佢哋会即系除咗净系同包租婆互动之外， 系 佢哋有行落街噶嘛，佢哋有佢哋其他即系遇上嘅一啲嘅烦恼噶嘛。咁而家真系喺呢一部作品入边，你见到嘅系好生活日常。常嘅一啲嘅小品嘅即系经历相处，咁你变咗你一路睇嘅时候咧，你会觉得有点而真系氹氹夸氹氹夸咁行。 同埋如果系因为真系低成本制作而即系勉强咗一啲拍外景咧，因为其实佢十个单元入边啦，即系我印象中咧，佢好似至少得一个定两个单元咧系勉强啊，个单元入边有一半嘅剧情系即系出一出呢个寓所啊，即 系但真系出一出嘅啫， 真系出一出，跟住你又翻咗嚟，因为你睇即系《圣歌传》漫画，其实佢。就是不是局限于寓所啦，即譬如以我睇嗰阵咧，其实我最期待嘅画面就系咩咧？就系耶稣同埋佛陀佢哋去游乐场，佢哋去玩呢个过山车。当然呢一个喺电影度出现唔到啦，因为都系场景多啦。即系佢系讲翻佢哋好想玩，然后就去到嗰个话你个年纪啊，你几多岁嘅话咧，你就唔可以上过山车玩噶咯。小朋友同长者唔玩得嘅。跟住耶稣同埋佛陀你知有一咁上下年纪噶嘛，佢哋系一度喺度谂啊，我好想玩啊，但系死咯，我超咗个年纪，会唔会有生命危险嘅？跟住系玩到后屘，佛陀佢系即系又系坐好前，一度冲落去嗰下咧，佢系咁喺度念经噶嘛。跟住影相嘅时候，啲人话：哇，呢个神人好劲啊！ 发晒光咁啊嘛，会系咁啊。 特技又冇咗啦，即系你喺电视剧，你即系今次呢个真人剧嗰度，其实系因为你见耶稣或者佛陀，其实即系你会见到有啲话可能会灵光初现啊，又呢啲咁嘅画面，用 effect 去令到件事会更加即系升噶嘛。但系冇咁滞咯，又系。 系，所以呢一部嘢咧，即系。你讲下讲下咧，都有啲位系觉得可以进步一啲啊！转头翻嚟，我哋再研究一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收翻翻嚟咧，咁我哋啊继续讲呢一个即系《圣歌传》啦。其实我想由《圣歌传》咧慢慢带落去，就系讲一啲即系宗教作品嘅话题啊。咁但系嗱，喺未讲即系宗教作品之前，我哋即系再讲少少呢个《圣歌传》咧。 系 即系谂下谂下，我真系觉得即系点解会今次咁多人对于呢一部即系所谓电影啦，因为即系我当佢 系摆 喺呢个大银幕嗰度，纵然你话佢系。 劇集串連而成，但係當你喺電影院入面你睇到嘅話，我都當一個電影嘅心態去睇嘅話，你會感覺到失望嘅地方係因為的確有好多位嗱，因為其實喺漫畫作品入面咧，佢係好豐富嘅， 係 即係佛陀有佛陀嗰啲嘅弟子又會突然間啊蒲頭啊亮相啊，咁當然即係耶穌嗰邊啊嚇，咁亦都有唔同嘅天使啊，即係都會即係偶然會客串。咁今次喺呢一部作品入面。都你勉強話都可以有嘅，有把聲咯 ，OK。 好勉強， 係好勉強。 啲天使都係齋聽聲咯。 咁你會覺得即係稍微有啲失望啊？點解呢？因為實際上面喺呢一部作品有一啲嘅人物，你可以加插落去，令到件事豐富。即係嗱，好簡單，唔好講話啲咩重要嘅角色或者一啲咩重要嘅配角，唔係。 嗯。 即係好簡單喺漫畫入面，咁其中有一個位，其實喺好早期漫畫入面已經有噶啦。即係成日都攞嚟笑，因為喺漫畫入面咧耶稣个样子其实佢系比较西人化啲，当然你睇松山研一去演嘅话，佢就算点样神还原都好啦，佢都系个东方人嚟嘅。 就算俾人话佢似 Johnny Depp， 系啦，但系讲真喺漫画入边，因为佢系一个比较西方样少少嘅一个嘅漫画角色，咁再加上又流苏啊又长头发咧，佢喺漫画入边话。佢似 Johnny Depp 呢其實係即係 make sense 嘅。咁當然你如果你睇重生研一嘅話，你好明顯都知道係有一定嘅距離啦同 Johnny Depp， 因為畢竟一個東方人樣一個係西方人樣。咁但係都唔緊要。咁但我想講就正正頭先阿聰講嘅呢個位置啊。喺漫畫入面佢係講話有幾個女仔見到之後就即係 稱讚 稱讚佢嘛。咁亦都喺漫畫入面呢係講真係耶穌揭緊雜誌嘅時候喺個便利店嘛。咁嗱，呢一啲其實好簡單嘅位置，點解我成日都話喺呢一部作品入面你見到係好冇心啊，好懶咧去處理，就係因為佢用對白交代翻就算啦。即係佢嗰個位係點樣交代呢，就係有同阿佛陀坐喺個客廳嗰度 買完嘢翻嚟啦， 買完嘢啦。其實基本上成部戲有九成時間就係佢哋兩個之間嘅一啲對答嚟嘅，所以係真係類似係我成日都覺得好似比斯電影前面嗰啲短片就咁解啦。基本嘅一啲好簡短嘅對白，咁佢就真係對白交代就係話啊，係啊，頭先咧喺便利店買嘢嘅時候，有幾個女仔讚我，我似 Johnny Depp。咁跟住咧，佢就話不如佛陀你都落去睇下，睇人哋話你似咩啦。 跟住又係用對白，隔一陣我翻嚟啦，我跟住就對白交代完成。 係啦，咁你成部戲都淨係睇佢哋用對白交代啦。我坦白講，我覺得其實松山研一同埋影谷狀態咧，做得算係唔錯嘅。 係， 只係你嗰個嘅處理手法令到部戲嗱，我覺得可能佢都係原意係想嘅，即係行一個比較就係、是、生活日常一啲輕鬆一啲嘅處理手法。因為實際上面真係噶嘛，如果你睇漫畫嘅話，你就話我佢哋有各自自己嘅經歷嘅話，咁我會將個畫面還原翻俾你。咁但係如果係好生活日常嘅角度去將呢一個故事講出嚟嘅話，咪就好似我同阿聰而家咁樣咯。假设我哋住喺同一个 apartment 嘅，跟住后屘你放工翻到嚟，我放工翻到嚟，大家坐喺厅食饭嘅时候，咪就系我讲俾你知，你讲俾我知咯。 但其实你电影嗰个奥妙之处就系可以话系咯，咁我就喺便利店嗰度有人就赞我啊，然后就通常有啲生意 fat 就 blong blong blong blong， 跟住就去到嗰个画面。 所以佢未见佢呢一部戏，佢都话俾你知噶，冇喎。 系啊，冇出 佢就话咩系啊，冇、啊，即系佢话俾你知，原来系唔会有呢一方面嘅处理。 是啊、 所以嗱，你又唔可以话佢呃你，因为 佢交代。 佢一开始嘅时候已经交代咗，嗱呢一部戏咧系行呢个风格嘅，咁所以大家就唔好抱咗一个咩嘅错误期望入去睇啦。不过即系我哋头先讲开《圣歌传》呢一部嘅漫画作品啦，就系嚟自呢一个嘅中村光啊。咁中村光咧其实系一个女漫画家嚟。 女漫画家。 咁咧我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佢小时候咧都系因为即系喜欢漫画，先至开始从事漫画工作。咁但系唔知道。阿聪啊，知唔知佢系因为咩漫画着迷而开始投入漫画世界？ 我曾经有睇过呢一个资料，系咪睇《龙珠》啊？ 系啊系啊， 系啊，《龙珠》啊！ 嗱，即系我觉得《龙珠》嘅奥妙之处系咩呢？就系你唔好以为净系得即系男仔喜欢。咁、原来对于好多嘅女仔咧，都系即系深受呢个影响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开始就系即系创作自己嘅漫画啦。咁啊，《圣歌传》咧可以话系佢嘅即系呢一个嘅代表作啦，系咪？ 其实佢之前都仲有部嘅《芳村爆笑团》，都系仲揾到啲劲人，即系有改编做真人电影嘅， 系 真人剧集咧，就系揾阿小栗旬做啦，系啦，但系跟住就紧接就即系再到呢一部就系《圣歌传》再弹起啦， 系咁啊嗱，跟住咧我哋又讲下啦，因为嗱《圣歌传》都讲咗咁耐，我哋都可以研究一下，其实喺日本咧，枕住都有时候咧会有一啲即系宗教题材嘅漫画作品，咁当然唔系即系清一色好似《圣歌传》咁样样攞一啲宗教人物嚟即系搞笑啦，咁但系即系或多 或少啊，即系都可能有讲到一啲佢哋日本自己当地文化上面嘅宗教信仰啊，又或者可能一啲异教啊，即系都会有呢一方面嘅创作嘅。 新兴宗教啦， 冇错。咁咧我觉得临近呢个十月咧，就想讲一部咧比较严肃少少啊，睇落有少少不寒而栗嘅即系作品嘅。咁呢一部咧系一部好短篇嘅漫画作品嚟嘅，就叫做《我的妈妈是狂热宗教信徒》。 系 咁我初初睇嘅时候咧，我感觉咦？是不是同人作品嚟嘅呢？ 是。 因为你睇嗰啲画风呢某程度嚟讲佢唔係话真係好仔细嘅。佢係一啲比较简单嘅漫画风格嚟嘅。咁但係入面呢你即係一开始睇一开始接触嘅时候呢你会有少少觉得入面想讲嘅嘢係一个几违和嘅故事嚟嘅。 是。 点解呢？因为佢其实个故事一开始嘅时候呢佢就係讲即係一家人。讲紧两母女之间嘅相处，咁嗰个嘅主要视角点咧就系源自个女女啊，咁个女女咧一开始啊喺第一回嘅时候咧就已经咧煞有介事就同阿妈妈讲啦，佢话阿妈妈阿小美咧约我话去佢屋企玩，可唔可以啊？咁咧但系佢问嘅时候咧。嗰、那个嘅即係潜意识就知道妈妈应该九成九都系唔会 打咩嘅。 係啦。咁但系呢佢又竟然估唔到妈妈呢系应承俾佢去。 係。 但系你会觉得好诡异嘅地方就系佢好似俾佢去。但系呢你去系去得好似唔太安乐咁样嘅。你知系有啲后续嘅。咁跟住后咪咁小女孩啦女主角呢咁就去咗呢一个嘅小朋友屋企玩啦。咁玩得好开心啊人哋又送一条裙俾佢啊。咁当佢返到屋企嘅时候啦咁妈妈我返嚟啦你知通常日本嗰啲人都返到屋企嘅时候啦我返嚟啦。 咁立个小心咁妈咪又返嚟未呀我返嚟啦。 未呀我返嚟啦係啦。咁返到嚟嘅时候呢咁就即系嗌妈妈啦。本身第一句就想讲妈妈我今日玩得好开心嘅。但佢讲到话妈妈我今日我玩。跟住一讲到呢个位啫都未讲完妈妈已经打岔佢就话啦。就话你今日一定玩得好唔开心啦系咪呢跟住阿女呢即刻就窒咗知道妈妈呢系想听呢句嘅。咁就会话系呀其实真系玩得唔系太高兴。 哇呢一个做开场白其实几吸引喎。即系好因为呢啲好反传统㗎嘛正常系呀妈咪又今日玩得好开心啊。但当我话妈咪又今日玩得好唔开心又再去你吸引你就系点解会玩得唔开心呢 系啦。跟住后咪呢佢妈妈就讲句就话你同一啲咁样嘅即系族人啊即系凡夫俗子呢玩呢对你有损无益。咁同埋呢佢哋系唔会上到天国嘅，咁你同佢哋一齐相处咧，系浪费时间。 系， 咁于是乎咧，即系有一个嘅判断咧，就系话你应该系玩得好唔开心噶啦。不过唔紧要啦，有一个咁嘅体验都好嘅，你下次就唔会想再去人哋屋企玩噶啦。咁跟住嗱。镜头一转就係嗰个小女孩呢咁就即係试人哋朋友仔送俾嗰条裙啦咁係佢一条啲吊带短裙嚟嘅。咁点知唔好彩又俾妈妈撞破。 做咩太暴露啊 妈妈嗱当然一嚟就係话啦哇点解你穿埋啲咁样咁暴露嘅裙啦咁即係低下嘅低俗嘅感觉啊。之后呢就叫佢除咗我哋妈妈帮你处理咗佢。咁呢个小女孩呢就好唔开心咁样呢就係话对唔住啊即係小美你条裙呢我都系要唔到。自己心入面咁样諗咁如是者第一话就终结。咁啦因为呢一部作品呢剛才我都讲过啦妈妈系一个宗教狂热分子㗎嘛。咁你就由呢个引指咗个开头之后故仔点样发展落去呢其实都几耐人寻味嘅。转头返嚟我哋继续讲。 吴家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阿聪啊，即系从小到大啊，唔知你自己有冇即系接触过一啲嘅宗教嘅咧？ 都有嘅，因为小学嘅时候系读天主教小学噶嘛，咁即系变相，譬如我哋要一啲嘅祈祷啊，即系食嘢之前啊、小息啊，咁全部都要跟住去做咯。咁但系跟住去到中学嘅时候就，就即系不是一间即系宗教信仰嘅学校啦，就变咗就已经冇去接触啦。 系咁你嘅屋企人又有冇宗教信仰嘅咧？ 系冇嘅， 系冇嘅，即系好随意嘅， 好随意嘅。 系 OK， 咁嗱，因为点解我咁问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开。嗰部嘅漫画作品啦，妈妈是个宗教狂热分子啦，咁入边主要讲嘅就系讲嗰个妈妈， 系 佢信奉嘅嗰个嘅宗教 一个新兴宗教啦。 係啦，咁就的确呢係几狂热下嘅。 係。 即係狂热到一个点样嘅地步呢，就係、是、因为佢嘅信仰係唔可以即係侍奉偶像啦。咁、所以好多嘅节日呢係唔可以庆祝嘅。 或者係个偶像系咪得一个啊，即係譬如原来呢个宗教系信奉某一个人嘅。係啦、 啊。其实简单嚟讲，佢入面呢就讲话信奉系耶和华，但其实佢嗰个唔系基督教嚟㗎。係、 哦。 唔系基督教嚟嘅。咁但係的确喺旧约嘅圣经入面呢就有讲过，就你唔可以拜偶像啦。咁喺呢一部嘅漫画作品入面呢，咁佢就有讲到就係话唔可以拜偶像嘅。咁所以呢佢就有少少断章取义呢，就係讲话有好多嘅节日都唔可以庆祝。 係。 即係例如话生日唔庆祝啦，连生日都唔可以庆祝。 生日都唔得。 因为生日其实对你嚟讲唔应该将个荣耀归俾你㗎嘛，佢觉得係。咁所以生日其实係唔值得庆祝嘅一件事嚟嘅。咁同时之间圣诞节唔可以庆祝啦，好多节日都唔可以庆祝嘅。跟住呢同时之间喺佢嗰个宗教入面又话唔可以挑起争端。咁所以呢就变咗有好多即係例如叫做良性竞争嘅竞技比赛呢唔可以参与。嗱就咁听落去嘅话，你可能话喺大人世界你自己啊生活嘅话你避免咪得囉。但最惨嘅地方咩呢，佢逼个女要跟佢嗰套下。 即系基本上要跟佢信奉佢信奉紧嘅一个宗教啦。 系啦，咁仲要佢喺即系佢嘅生活上面嘅行为纪律咧，要遵守呢一啲嘢。 喂，举手发问先，我想问下嗱，讲嚟讲去咪讲阿妈噶啦，其实入边仲有冇家庭成员噶？ 佢讲阿爸、阿妈同埋阿女三个， 阿爸都 一家三口。嗱，但系阿爸咧就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佢唔信呢个教嘅。 系。 咁咧 有冇俾佢阿妈 control， 俾佢老婆 control 嘅？ 因为佢老婆 control 唔到佢啊。 O K。 咁所以阿爸咧佢又好自由嘅，即系阿妈要信奉呢样嘢，佢唔会去阻止。咁但系调翻转啦，阿妈都唔会逼佢。 系。 咁嗱，但系呢部漫画有探讨少少，就系佢哋夫妻嘅之间嘅相处嘅。咁不过即系最重要去探讨嗰样嘢，就系佢同佢个女之间嗰个相处，同埋佢对佢个女嘅影响之夸张啊！因为当一个妈咪咧咁狂热嘅情况之下咧，咁个女啊大件事啦，就好似头先我讲，佢即系由小学开始，阿妈信奉呢个教啦，之后翻到去学校，同学仔开生日会，佢唔可以参加，佢甚至乎要举手同老师讲话，老师啊！因为我阿妈嘅信仰咧， 所以我唔可以啦。 我唔可以。跟住老师话：，既然系咁啊，咁唔紧要啦。我哋开生日 party 嘅时候咧，你坐喺课室走廊嗰度等啦。 系， 佢就唔可以在场。跟住咧，圣诞节开 party 嘅时候，又系同样嘅即系理由啦。跟住参加校内啊、校外嗰啲嘅比赛咧，成班同学一齐要参与噶啦。咁因为佢唔可以即系参与一啲嘅竞争啊嘛。即系如果唔系，就好似即系触犯咗引起纷争啊。嗰一个嘅即係教义㗎嘛，佢嘅宗教。咁於是乎呢又同老师讲，老师就话咁既然係咁嘅话，咁你唯有即係坐喺位嗰度等我哋练习啦。咁如是者出现一个咩嘅状况呢，就係佢好似有一个嘅叫做社交障碍。 係。 同身边嘅同学仔呢变得好疏离。身边嘅同学仔係唔明佢点解咩嘢佢都唔参加嘅。点解我哋练习嘅时候佢零零舍舍又坐埋一边嘅呢。咁开始大家就对佢有一种好怪异嘅睇法啦。咁佢有曾经呢就係想反抗个妈妈。嗰个嘅所谓即係对于宗教嘅睇法嘅。即係 佢。同埋对佢嘅专制啦。 係啦。而喺呢部漫画入面咧，亦都有讲少少嘅，就系咧，当佢即系例如话吓，阿妈妈话今日咧，我哋要出去唔知做崇拜啊，定系要出去开一啲唔知咩研讨会啊，咁系一啲宗教嘅研讨会嚟嘅，你都要去噶、哦。 系 咁，但系佢话我好攰，我想唔去，冲口而出讲咗句我想唔去啫， 就濑嘢啦， 就遭受一个体罚、哦。嗰种嘅体罚似咩咧？就系、如果大家有睇呢、這个系咪Da Vinci Code 啊，达文西密码。 达文西密码。 咁当中咪就系讲话有一个人咧，咪会系即系进行一个叫做自己自残嘅，搵条鞭鞭自己嘅。 系啊， 咁佢就接受嗰种咧受鞭啊， 即系被阿妈体罚啦。 系啦，咁入面就系讲话你应该要感恩，你要唔可以即系有呢个身体嘅软弱。 系， 咁咧仲要咧俾人哋处罚完之后咧，仲要讲声多谢咁样样嘅。 嗱，即系似嗰啲你冚我右边面啊，你冚埋我左边面啦。 咁当中咧，即系呢个小妹妹咧，咁佢一路成长嘅时候就系即系遭受住一个咁样样嘅家庭嘅教育啦。 系。 咁所以对佢嚟讲呢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嘅就係话佢长大之后佢係想摆脱啊定係想继续呢 即係呢部漫画会有埋呢一个小妹妹嘅类似即係慢慢渐变成人嗰种反抗嘅有埋嘅。 因为呢一个一个短篇嘅漫画佢某程度去到尾嘅时候呢都有 jump to 一个嘅总结。 是 就係当呢个小女孩大咗之后呢佢会有一个遭遇。即係正如你其实好多时候呢你好点解头先问阿聪就系话你小时候有冇接触过宗教？你屋企人有冇咧？咁好彩阿聪就即系屋企又比较开放一啲。其实我谂就唔会话点样管制噶啦。咁但系有一啲嘅即系屋企未必系咁嘅。爸爸妈妈信奉某个宗教，小朋友自然要跟嘅。咁但我唔知道你有冇接触过，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系咁嘅。佢咧大到咁上下嘅时候开始独立咧，佢会对于嗰个宗教咧或多或少有啲抗拒嘅。即系如果当佢有一个自主嘅能力。佢会选择就係我唔要再接触同呢个宗教有关嘅任何嘢。 係。 即係佢会有呢一种 反感喺度。反感喺度。排斥啦。 冇错。咁喺呢一部作品入面呢係有少少探讨呢一样嘢嘅。 但其实呢一个漫画都比较沉重啲啦。即係其实有冇啲幽默位㗎。即係因为你睇呢啲嘅你好想认识佢了解多啲呢个文化差异，但係完全冇。 其实甚至乎呢你睇呢一部作品呢引嚟好多人去讨论嘅就係佢入面探讨嘅係一个乜嘢宗教。因为大家知呢入面有少少有好似引用圣经，但係明显唔系基督教唔系天主教呢。 但我諗呢个探讨嚟都好似冇乜必要。因为其实你尤其是日本呢其实而家系有近年啦有好多新兴宗教啊，即基本上你都好难说得清究竟佢系什么嘅教派咯。 冇错，所以佢喺呢部漫画入边咧，都冇好仔细去真系剖析究竟话系啦，去剖析究竟嗰个系乜嘢嘅宗教。佢只不过就系话喺一个咁狂热嘅宗教信徒底下，佢点样样去教育自己嘅小朋友，而对嗰个小朋友即系最尾有一个点样嘅影响咧？头先我哋讲嘅就系话，可能佢大个之后，佢有自主能力，佢可能想反抗，可能想摆脱，但系唔系摆脱得到咧？定系会成为咗一个一生嘅烙印咧？咁喺呢一部漫画入边，你睇到最后尾咧，就会有一个即系佢即系尝试去俾嘅一个总结咯。 但除咗系话呢一部漫画入边嗰个宗教神秘啦，即系都唔知道系咩宗教啦。其实个作者都比较神秘，因为佢石井沙耶啊嘛，一嚟系都似系一个新嘅漫画家啦，二嚟系有文说过呢一部嘅即系我的妈妈是个狂热信徒啦，其实系佢嘅自传嚟嘅， 都唔出奇， 系 竟真系即系几耐人寻味吓。咁呢一部作品呢我哋都讲到呢一度啦，今日时间嚟到呢一度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